手续。消息都热恋中多少人经历，那些初春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。 No， 明珠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想一想我爱你，你是真的狠下心关机，看着才是荧幕没反应，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，不要再想过去，我还是想着你， 你爱的今天，传奇的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。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